近客气都是光，好马啤酒照金星，苦闻十口红红刀枪，抗日战争开始后，凡千个百姓 好像宝贝灵子间扶着小辈我行着临早这年是无力量只能记着做妓女脸都照在面上肥沃的流氓张老虎他上司欺人太凶枉已逼得我不能迎来住我失手将他性命丧